3月25号星期一啊。 哇 有啲犹豫啊嘛嗰下。 咁啊咁啊係嘅，因为我就休息咗两日，你就应该都冇乜得唞㗎啦，即係你就。 其实我 一至日基本上对你嚟讲个分别係冇乜咁大分别嘅。 上个星期我已经好努力咁样俾自己休息㗎。 係。 因为我知道嚟緊呢个星期 再忙啲係嘛。 因为唔讲都唔知啊，大家应该会知係我唔知啫，係我唔知啫，即係复活节嚟啦。即係复活节就会有好多活动啦，但之前我都唔为意㗎。 其实你唔讲记得咗原来好快到。 但其实一般如果即係我譬如我身边啲 friend 咁啱啱星期六同啲旧同学食饭，咁佢哋都会好清楚知道呢啲红假公众假期几时。 因为佢哋红一就可能即係唔使返 office 做嘢嗰啲，就会清晰啲囉。 係啦，我哋就对星期几係会比较敏感啲。因为星期几就代表住我哋有咩环节㗎嘛。 係 冇错。我平时都係㗎，以嗰日用咩环节嚟记住嗰日星期几。 所以今日我哋星期一非常之紧要啦、有呢一个嘅每个礼拜一都有六点钟嘅音乐sauna啦，每个星期去为大家即系去介绍翻一个唔同嘅音乐种类一个类型啦， 音乐类型 啊，简介一下佢哋嘅简史啊、发展史咁样嘅， 听少少一啲相关嘅歌曲咁啦。咁呢个礼拜为大家带嚟呢个咧就系 progressive house 一种。House 音樂嘅一個分類，咁佢係一個幾有趣，因為你而家就咁拋呢個字出嚟講 progressive house， 你同唔同年紀嘅聽眾群講咧，佢哋指向緊嘅嘢唔一樣嘅，係啊，因為 progressive house 喺元祖出現嘅狀態同而家可能年輕一輩佢哋所認知嘅 progressive house 已經係唔一樣，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就我哋做呢個音樂 sauna 嘅環節，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嚟嘅，即係。我哋咁样睇翻呢啲咁样嘅文章啊，啲影片介绍或者听翻嗰啲歌，你就会 知多少少 咯，同大家一齐经历，或者可能我哋冇经历过嗰个年代嘅阶段，唔知道嗰阵时呢类音乐系点样，因为佢呢一样嘢未必我哋香港会容易听得到啦，咁系同埋因为呢啲。叫做 genre 嘅嘢咧，音乐类型嘅嘢，我经常性都好头痕。 我见到你今日个样已经系，因为今日我同波成通常都咁嘅，做呢个环节咧，大家都会轮流即系去讲一啲自己比较熟悉少少嘅范畴啦。有时可能就算大家唔熟悉咧，都系大家一齐学习嘅啫咁。我见到你今日嗰个样咧，我见到你今日嗰个眼瞓啊，嗰啲眼泪水喺个眼眶嗰度朗朗下咧，我就知道今个礼拜你系应该攰嘅，搞呢一样嘢。 但系唔完全关今日嗰个题目事宜，纯粹因为啱啱呢个星期六日有啲时间，我就去整理一下自己个音乐库啦，喺电脑嗰度。咁跟住，因为我平时将嗰啲歌嘅安排，因为即系譬如打碟用嗰啲歌咧，好多时候都系。有呢、這个世界好多种分类嘅方法嘅咁 样，系啊系啊， 即系你可以按语言啦，按地区啦，或者真系直接按音乐类型啦，甚至乎一个音乐类型里面可以再分，就系唔同嘅 energy level， 即系一至五粒星 BPM 啊，各方面 BPM 都唔分噶啦、，BPM 都唔分嘅，因为其实佢本身即系譬如你一个 file 喺一个档案，你喺电脑佢都会有档案名称啊，跟住日期啊成啦，咁其实音乐都系喺嗰个。应用程式度当你平时听嗰啲应用程式都好啦，佢都会有分歌名 artist， 跟住之后就会嗰、那个 software 会帮你分析个 BPM 啊个 key 啊，咁所以基本上就唔使好少我自己好少会用 BPM 嚟分一个 playlist 噶、因为本身我喺个音乐类型里面我已经可以筛选到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嘅即系最大嘅分类方法我一路都用得多嘅咧就系、是。音乐类型啦，而但系音乐类型嗰样嘢最头痕嘅嘢咧，就系好似头先我哋咁讲啦，做呢个环节都会即系 头痕啊， 头痕啦，因为有啲音乐已经而家系即系 fusion 得好犀利噶啦 ，mix 咗好多嘢咯， 系啊，特别系喺流行音乐当中，我哋即系 pop scene 咧，其实已经好中意叫做融合咗好多音乐类型喺当中， 系噶， 咁有啲会清晰啲，譬如我哋之前讲UK Garage 喺廣東歌聽到嘅，咁你咪會可以分到一個類別出嚟，譬如 Jersey Club 咁都有，你咪可以咯。咁但係有一啲其實佢係抽取咗個元素喺裏面，但係佢未必成首都係喎， 冇錯冇錯， 即係有一啲 最近啲新歌係 Jersey Club 同 UK Garage 嘅元素，同一首歌都可以出現。咁呢個就係、是啊即係本地製作人音樂人勁嘅地方，就係即係吸收咗好多唔同嘅養分之後，做起一首歌。即係冇人話一首歌一定要係第一種風格㗎，係咪先？ 冇錯， 即係有一啲歌可以中間譬如可能佢純粹係四四嘅 time signature 咁、嗯，跟住去到中間突然間轉 trap beat 都得㗎嘛。嗯、即係冇人話唔可以。以前黃家又做訪問有一隻。自然變態好似都係咁樣㗎，佢中間嗰種嗰個 music break 嗰度突然之間轉咗個節奏都可以， 甚或乎可能有時即係你聽到一啲聽落去好似好搖滾好 rock 嘅作品，但係佢有權中間個 music break 啊嗰段 bridge 嗰度嚟一段好 jazz 嘅即興 solo 咁樣，即係可以好多唔同嘅元素擺咗喺一首嘅作品裏面，所以有時好得意嘅。我会咁样諗，就係、是、其实呢以前我哋可能会好清晰咁样分哦 ,R&B,R&B 囉 ,Jazz 係 Jazz 囉 ,Country 係 Country,Rock 係 Rock 囉。但係而家我哋喺聽緊整个可能全世界嘅一啲流行音乐作品当中，其实以上所讲嘅嘢全部都包含喺入面嘅。 係呀、啊。 係全部都会出现，你一首歌已经可以出现咗幾個嘅唔同嘅 genre 啦，咁所以點解有時咧，我發現自己做做下都係嘅，即係例如喺音樂 sauna 度，你會發現就係、是、我喺 Benson Monday Blues 緊接住音樂 sauna 咧，咁、然後我就會發現啊，有一啲歌咧，點解我明明講 jazz 嘅時候播過，點解我第二日可能揾第二個 genre 講嘅時候，又發現原來同一隻歌又可以擺翻落去，又啱個播咁，咁嗰個概念其實就係因為而家已經係一首歌冇一個好固定、好死板嘅冇啊，冇一個冇吸落去就一定係咁啊，佢可以係好千變萬化嘅咁樣。 因為做歌嘅朋友，我諗你問佢，佢未必。真係要諗住我哋係要做某一種嘅音樂類型，做一個出發點，可能佢會有嗰個氣氛啊，有嗰個能量，或者有陣時可能都會有諗嘅，但係我諗十之八九佢 day one 去創作嘅時候都未必話一定要係我就係做呢，我要做一首譬如 house 嘅咁，我未必係咁樣諗嘅、可能係做嘅過程當中好多樣嘢。啟發到，然之後變出嚟咁樣嗰種啦，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有時最難分嘅係咩咧？就係、是、因為流行歌曲呢一樣嘢，佢因為吸取咗好多元素喺裏邊， 咩都可以係流行歌曲。 係啦，即係譬如喺有 pop song， 佢可以融合咗一啲 jazz 嘅元素喺裏邊。咁、當你要分佢類嘅時候，即係譬如我喺自己個音樂庫要分類啊、我究竟分佢落去爵士嗰度啊？點話應該分佢落去即係 pop song 嗰度咁樣咧？係啊，即係大家都會問哦，咁即係 pop song 係咩？係咪即係分唔到類嗰啲就叫 pop song 咧？咁樣咁其實 pop song 我自己覺得係有一陣除嘅， 係 即係我舉個例子，我一啲外國嘅歌咁樣啦，咁、其實你聽落去咧，佢都係好典型四四嗰啲嘅好 EDM 嘅house 啦，你當、都係有一個前奏個 verse 一個 build up 一個 drop 咁樣，即係一個好 EDM house 嘅嗰樣嘢啦。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又會諗就係、是，如果我將佢歸落去 house 呢一個類別嘅話咧，咁佢又會同一啲好我本身嗰個音樂庫裏面真係好 classic 嘅一啲 house， 佢種聲又唔一樣喎，係啦，因為佢裏面多咗一陣 pop 嘅元素、流行嘅元素，就係咩呢？就係、可能嗰個旋律啦、嗰個長度啦，或者嗰個 vocal 嗰個人聲聽落去處理咧，其實係好流行曲啊，好容易記得啦，可能或者難聽啲講就係、其實你聽十隻可能差唔多嘅， 好 有啲差啲嘅質素，你可以形容佢比較罐頭一啲嘅。 倒模你會覺得 係啦，即係如果佢唔係一啲大嘅製作人或者一啲好出名嘅歌手咧，你會覺得佢做呢一首歌，你聽完之後可能你已經會聽一次，你未必記得，佢冇一個好強烈嘅記憶點。咁但係佢又好順意，好舒服，你又會覺得係如果我喺串流平台一個 playlist 咁樣順住播一紮流行曲，佢會係其中一首嚟嘅。係啦，即係佢有呢啲咁樣嘅特質，好容易入耳，佢唔會有啲好複雜，突然之間變化好大。嘅一種，佢係一種好穩陣， 唔會無啦啦有一首係八分鐘嘅， 唔會噶，佢係一個好穩陣啦，好標準、好公式咗 嘅一首歌嚟嘅。 係係係，好一個好點講咧，一個好工業化嘅製作，可唔可以咁？ 我都覺得可以咁樣講啦。咁所以亦都會令到就係成日雖然即係話做即係流行歌好似好倒模啦，但係就係因為佢已經有一種公式，有一種聲喺度啦。你要喺當中脫穎而出，亦都唔係咁容易，因為可能你要揾相類近，你喺一個你喺一個串流平台，你要 search 嘅話，可能有十幾萬首呢啲歌。 係，我反而同你嘅睇法，我有少許嘅唔同嘅，因為對於我嚟講，乜嘢係流行歌曲？之所以流行歌曲之所以為流行歌曲，就係佢嘅先要條件係流行咯。 哦、 即係嗰樣嘢就係、是其實佢哋係唔同嘅量度單位嚟嘅。即係其實流行歌曲同 R&B 同 Jazz 從來佢都冇一個衝突，只要一首 R&B 嘅歌佢夠多人聽，佢嘅流行程度夠高。咁佢就係一首流行音樂咯。咁、 哦、 一首即係可能一首R&B 嘅歌，可能佢各方面嘅原因，可能佢都做得好好公式嘅，即係好工業，好 on 個 standard 去做。但係可能喺深烤一啲嘅一啲數字上啦，一啲數據上，佢唔夠流行，即係唔夠多人聽嘅。佢唔係大家一個、哦、啊，我喺平台度會經常見到嘅作品嚟嘅時候，我自己覺得咁佢仲算唔算係一個流行音樂咧？ 我明點解我哋會有個分別。你啱啱咁樣講，因為咧啱啱你嗰個嘅演繹係用中文流行。咁我哋中文流行就係你頭先嗰個解讀，咁所以你嗰個係喺中文上面啱，我啱啱用嗰個係 pop 嗰個字，咁雖然 pop 嘅翻譯其實深刻都係叫流行啦，咁但係pop 同一時間 imply 咗就係因為 pop sound 都係一種 特質，有一種特質喺度， 係流行聲音。咁、如果另一個演繹為咩叫 pop， 可能 pop sound 係 pop music， 即係啲 commercial music。咁如果 commercial music 同埋中文流行又有少少唔同啊，即系我头先嗰个 definition 就系、我嗰样嘢听落去好公式化或者好商业世界，好安全稳阵地倒煲出嚟嘅话，佢未流行都好，但系佢都已经有嗰种声。咁、所以我哋讲紧都系 pop music， 但系两个 definition， 但系 which 我觉得系两样都得，即系好似你睇一啲文献有阵时唔同嘅作者或者研究 系 啦，佢哋点样去定义唔一样啦？咁我觉得我哋两个系一个唔同嘅角度去讲紧咩为之 pop song 或者流行音乐噶。 所以好得意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好多时候如果听音乐 sona， 大家可能会听到头都痛埋，就系点解你明明头先上一秒先讲紧呢个这个类型嗰、那个定义系咁，下一秒你又话有另一个学者或者有另一个好著名嘅音乐人讲法又唔同嘅咧？因为其实一路以嚟都系咁， 都系咁噶。 其实佢大家睇喺心目中个定义嘅方法啊，其实好似个图书馆分类啫嘛。 真 系 好难噶，而家越嚟越难噶。即系啱啱，譬如我嗰个情况，我就讲到好似我分 pop music 就系嗰种声，好商业化嗰种就系啦。咁但系当我摆咗落个 playlist 度嘅时候咧，其实之后就会遇上你讲个问题，就系虽然佢种声系好 pop， 但系嗰首歌本身唔 hit 嘅话，当我揿出嚟咧。佢依然都冇我哋一般認知流行曲嘅效果，因為啲人唔識聲啊浪嘅，只不過個聲係佢想 achieve 流行，但佢未到流行，但佢做緊嗰種聲，係所以 係 好得意。 係 啊，我明白，所以係好難嘅真係。但係有一啲嘅分野係就冇得錯嘅，即係譬如一首 R&B 同埋一首electro house 咁樣，咁其實你係冇可能冇 好明確嘅結構咯， 就好難分錯咯。或者一首 dance pop 同埋一首R&B 其實係咪好近咧？呢啲就會有懷疑，但有時真係你要聽咗落去嗰隻歌，感受嗰樣嘢先知嘅，真係好難。所以 今日六點鐘留意啦， 聽下 progressive house 又聽下究竟呢一種嘅音樂係點樣啊？嗱，佢哋向來玩開嘅一種就係一啲樂隊音樂，但係中間亦都會有一段咧用上一啲電子嘅 beat 嘅。 穿梭於生肖宅，空迷失在鬧市中，亂狂奪都失了重。想一起出走，暗夜尋光害，夜太急，路太短，一想你都動容。突然是愛，突然不愛，突然是激近，怎麼又退開？望我的一生變轉咗、啊，突然又殺醒我於回憶海，隨分秒。 looking at me. Have you watching me gonna leave so soon? 尽情越界，尽情越怪，若然未知的不需要理解，还记得好过真爱、啊。尽情是这刻。 Whiskey 派来歌叫做 Aren't You Thinking Of？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月一号在14个处所实施垃圾征费先行先试计划，并计划在5至6月向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交代试行计划的报告。在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会议，委员会主席民建联的刘国芬指出，当年交代征费，政府分多个阶段推行，而垃圾征费更加复杂，关注当局会不会考虑分阶段推行。另一名民建联议员梁希关注，政府会在什么情况之下再次延后计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回应说，政府会视乎先行先试结果再决定下一步部署。至于会不会分阶段实施垃圾征费，他说政府会作考虑。他又说，每个试点都有环保署职员跟进，相信对日后部署更有作用。入境处预计今年复活节及清明节假期期间，即是3月28号至4月7号，大约有1100万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香港。大约有1100万人次经各个管制站进出香港，预计陆路出境较为繁忙的日子是今个月29号，出境人次大约601000，入境高峰期是下个月1号，入境人次大约589000。入境处估计，假期期间罗湖管制站、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和港珠澳大桥管制站将会非常繁忙，为疏导假期期间的旅客流量，入境处已经减少前线人员休假，加开检查柜台和通道，以疏导人流和车流。入境处亦都会连同警务处、海关和港铁在罗湖管制站成立联合指挥中心，以作出相应的部署和措施，并与深圳边检总站等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以及在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损害香港高度自治和自由的说法。发言人林坚说，中方对美方一再诋毁抹黑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他批评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密不透风，立法数量之多，域外效力之广，世上罕见，却在香港制定国安条例问题上指手画脚，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和虚伪商标。 林健话：香港国安条例生效，标志住香港特区有效落实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宪制责任，必将进一步筑牢香港发展的安全根基，推动香港加快实现由治及兴。他又说，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香港法治，恪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明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三气温稍为下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咁现时全清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主要影响荃湾路屯门方向通往全清交汇处嘅支路系挤塞，现时嘅车龙系去到荃湾路近葵青路。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去到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车多，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龙尾去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稍为繁忙，新界区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至福亨村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方向、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英国语文科聆听考试在4月13号星期六举行，考生记得看清楚准考证标示的播放模式。 聆听考试共有三类播放模式，分别是电台广播、红外线接收系统以及学校广播系统，包括用 USB 播放机或电脑播放。 大部分市场使用电台广播，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播放聆听录音。考生要使用能够收听 FM 电台广播的耳筒式收音机，而其他电子仪器，例如是手提电话、内置在耳筒的收音机等，都不可以使用。 考生如果在红外线系统广播的市场应考，就需要戴备插头直径 3.5 毫米、备有两个绝缘环的耳筒，用来接驳市场提供的接收器。至于采用学校广播系统的市场，考生就无需要自备收音机或者耳筒。 最后提醒大家，开考之前应该先熟习点样操作收音机，仲要检查收音机耳筒是否运作良好，有充足电量，因为市场是不会提供后备电池。 更多详情可以参阅考生手册，考生记得做足准备，考试时才可以发挥最佳状态。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劳工处举办开创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3月26号同27号在旺角蜜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50几个机构参加，

次一次一次最多肯去搏半分，几多岁都要学边一次真的叫快乐，几多岁都要学边一次真的想成人火。 除了在制作上面的分野之外，其实在演绎的那个态度的 adjective 或者个主题上面都可以代表着一种的音乐类型。听过有 Fatboy 的排列作品叫做 Homework，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追着一些制作人音乐人的歌啦。但是同一个人也都未必一定会 stick to 一种指定类型，好似啱啱嗰首系 Gordon Flanders 创作嘅作品啦，跟住落嚟呢一首都系，咁但系跟住落嚟呢首，你又会点样定义佢咩曲风呢？ 红黄绿串又串，聚了又散，剧院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公园初初都是 渐变黑白， 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记得苦于顽抗， 但你始终 顽抗， 未看到我。 如何顽抗地铁几百万人， 没有 烦恼在心事，然后围起内心所有热情， 作为你朋友每一次， 差不多亲历那刻才哭泣。 我 差不多等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我怕你受了委屈。回忆的半分钟， 照亮 那个冬天。 相拥差点看不到，第五街飘雪 一片白雾，你手上的戒指半掩着，凝望你咖啡杯沉沉的味，记忆又浮。 听我呢个版本有 Club featuring Gordon Flanders 嘅回忆半分钟。这个版本称之为 A Roller Version， 也有一些制作人他的音乐是有自己的 texture， 可能不知道怎样定义，但你一听到你就觉得是好是他的音乐，你会听得出是属于他的那阵趣，就好像 Moon 听就是一个例子。 the little things I said to you, the way you make me smile is something new. Cause I used to hate it when things get too comfortable, but you make it feel right. And I must admit it, I fell, and the minut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Keeping high school cozy, saying we're just friends. Late night cooking dinner in our kitchen. We made a mess, but it doesn't matter. You always make the worst feel fine. Now I don't wanna leave your side. Can we keep this alive? I used to be school cozy, saying we're just friends. Late night cooking dinner in our kitchen. We made a mess, but it doesn't matter. You always make the worst feel fine. 作品叫做 Favorite Jeans， 音乐人都会寻求紧一啲新嘅元素，就好似跟住来呢一对乐队一样，乐队音乐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好似新嘅呢一首《紧急应变逃生法》，加入咗更多 funky 嘅一啲 element 喺里边。 点解会咁？旧种翻工手脚剧阵，一出猎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哋杀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竟感最吸引。其实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是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逃生法，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第一关第一班放肆当作习惯。想错，我们打

听下钟舒文的 What You Get。 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今日啊，星期一六点钟音乐桑拿为大家拣嚟介绍嘅呢一类咧，就叫做咧 progressive house 嘅。 系， 你而家听到咧 呢种 系啊，呢个其实系好难定义啊。你可以 feel 少少有 beat 嘅时候系点样？ 系咪都系因为我听到 progressive house 啊？系咪 house 都系有呢个 fall on the floor 嘅特质喺里头？ 系啦，都系好系啦。啱啱你讲即系 house， 我哋一般认知啦。大家如果有听呢个环节听一段时间，都会知道噶啦。咁但系咧，那个 progressive 咧，即系中文有一种译法，即系前卫啦。 系 一种译法系咁样样噶嘛，或者有一种叫做好进行紧嘅，亦都可以话系好 progressive 啦。咁、 啊、 其实咧，最初呢一个字嘅出现咧 ，progressive house 系九十年代初嘅。 嗯， 嗰、那个嘅理解咧，就好似我哋平时讲嘅 alternative 嘅音乐类型、啊、，alternative rock 系咪就系分类唔到嘅时候就全部呃晒落去啦？ 冇错，就系嗰阵时有一啲人做紧一啲 house， 佢又唔系传统好美式嗰种比较 soulful 啲嘅 house 啦，亦都未又唔系去到喺英国，因为呢个 progressive house。其实佢喺英国嗰边出现先嘅，咁佢又唔系嗰阵时喺英国九十年代 hit 紧嗰啲即系譬如 jungle 啊、drum and bass 啊嗰类啦，又唔系 trance 啊，即系佢每样都唔系，但又每样都系啲啊，咁、 哦、 所以当你 唔知點樣定義嘅時候，就有人出嚟就會將呢一種不能被定義嘅音樂就會俾個名佢。 好好啊！我突然覺得咧，呢個 progressive 或者呢一個 alternative 呢一個字眼嘅運用咧， 係 非常之好啊！我覺得係解決咗我好多心裏面嘅疑問啊！ 因為我唔知道以前因為有 progressive rock 噶嘛， 係 我唔知道 progressive rock 嘅世界係唔係。都系嗰陣時出現係因為咁啦。 Alternative rock 可以咁樣講。 係啦，但我唔知道 progressive rock 係咪喎？咁我亂噏，假如 progressive rock 都係喎，咁究竟 progressive rock 同 alternative rock 有咩分別咧？點話係因為 alternative rock 都唔再 alternative， 所以要 progressive？ 即係我唔知 呢、這個 這個我哋可以揾下嘅。 印象中係有少少分別嘅，我可以之後睇下有冇機會同大家再分享。 係啊，我哋可以下次研究呢個 progressive rock，因為其實 progressive 呢個字都可以擺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 ，progressive trance 啊，好似 progressive techno。都有，即系总之呢个字佢深刻代表咗一个意思啦。咁即系你可以理解一种 alternative 啲嘅声咁样。咁先逐样逐样讲啦。啱啱话啦，佢呢个喺九十年代英国出现啦。咁、那个背景头先我嗰阵时可能都受到有譬如 acid house 嗰啲影响，即系嗰边英国都有听 house 嘅，都有美国传入去嗰啲咁样。咁同时又自己本土兴起。講嗰啲即係嗰啲 garage 啊、drum and bass 啊，即係嗰堆都係不嬲英國會有噶啦咁樣。咁但係咧嗰段時間同一時間，即係因為呢一樣嘢好流動啊嘛，音樂嘅嘢其實同期可以喺唔同嘅地方發生緊唔同嘅事噶嘛。咁咧喺九十年代初咧就有一個一個 journalist 啊， 一個記者，音樂記者， 音樂記者啦，係啦。是1992年6月份喺 Mix Mag 呢一本都幾知名嘅。電子音樂相關或者音樂嘅雜誌嗰度咧，就寫咗一個 title 叫做 transmission 嘅文咧。trans 咧，佢係食字嚟嘅 ，trans 即係trans 呢種音樂嘅 trans 啊。咁 mission 就係一個任務嗰個 mission， 一個食字嚟嘅。用呢個做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名咧，做一個文章嘅題材。咁呢一個嘅音樂記者叫 Dom Phillips 啊。 喺1992年喺裏邊咧，就用咗一個 term 去形容緊當時喺英國一班音樂製作人整緊嘅 house music。就形容咗佢哋嗰種叫做 progressive house， 用咗呢個字俾佢哋，所以佢啲人會追溯翻佢叫做真係好早期，好早期俾咗一個名去定義咗，唔好話定義啦，去形容咗呢一堆音樂嘅一個人。 當你冇一個好係咪個原意就真係你一個冇一個好清晰嘅定義方法，佢喺 house 當中衍生出嚟就可以咁叫咧？ 佢會有佢有一啲形容嘅，佢、okay. 用佢係寫一段，即係我又睇翻佢原文，即係有人真係好好記錄咗當年佢寫呢一篇嘅專欄啦，全英文啦。咁我嘗試翻譯少少，我抽咗呢一啲出嚟，即係佢講緊話佢呢一其實我不如。用嗰啲形容用英文俾大家去感受啦。佢话呢一种咧系一种 hard but tuneful， 即系好硬嘅，但系同时间亦 tuneful， 我都唔知点样译得好全神。大家明白就会 get 到啦。如果唔系就记住个字，你有兴趣再揾啦。Banging but thoughtful， 即系佢仍然都系一个对比咯。 Banging but thoughtful， 即系 bang bang bang bang 嗰种 bang， 但系 thoughtful 意思即系你系唔一定系 physically 嗰种。衝擊同一時間咧、哦，你個腦裏邊都會有一種感受嘅，精神上都有一種體會嘅、哦，我會咁理解咧。 即係唔係流於表面， 係啦， 唔係淨係肢體上嘅一個衝動嚟嘅。 Uplifting and trance 咯 ，uplifting 就即係一啲可能我哋好理解好亢奮嘅音樂，但係同時 trance 即係。我之前會講 trans music， 佢一種即係出神音樂，講緊係你個精神上面好好亢奮，但係唔係你身體上面跟住就咁跳嘅嗰種嚟、 哦， 即係由即係內同外都有咯，因為。系啦，咁啊，啱啱呢一堆形容词嘅一种英国嘅 house， 佢会咁样形容。 我终于明啦，即系由外去到内，再由内去翻外。 佢话亦都可以系好适合一啲balearic crowd 啦，即系之前我哋会有讲过嘅一种音乐，一种可能好 chill 嘅，同时亦都可以好适合系 rave 嘅 crowd。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呢一抽形容词你会见到佢系一啲强烈对比嘅形容词。换言之，即系话喺嗰阵时英国嗰个先咧。比較啲音樂比較極端化，一係咧就好行嘅，一係咧就可能太過超。佢而家咧就係喺兩者中間嗰度揾到一個位，就係呢一班 progressive house 嘅製作人佢哋所望到嘅方向，或者佢哋製造出嚟音樂嘅嗰個嘅氣氛，係咁樣樣嘅。咁所以因為譬如嗰陣時聽一啲美國嚟嘅嗰啲 house 就真係soulful 一啲，或者係好典型好外在身體喐動嘅嗰種嚟嘅。咁但係 trance 咧就係一啲你係好 mentally 好精神上好 好跟随音乐喐动嗰种。咁佢而家 progressive house 咧就 kind of 系好似融合咗好多唔同嘅嘢，然后放喺度咁。佢甚至乎可能都会扣咗一啲 techno 嘅一啲比较硬啲嘅鼓声落去咁样。咁呢个就系佢去形容紧。其实佢仲有好多形容，即系呢个其中一段我抽咗觉得比较直接啲，你可以理解到嘅。系啦嘅一种音乐嚟嘅。 所以其实嗰个重点就并不在于佢嗰个嘅音乐嘅一个制式上面啦，而系你听落去一个比较精神层面嘅事情嚟啦。 精神层面又加身体上面咯。 OK。 系啊，即系佢呢一种嘢系可以，佢系可以，但系佢好强调呢一种咧，真系喺英国本土当年先玩得到嘅啫，第二地方搵唔到嘅咁样。 OK。 咁佢又举一啲例子。究竟当年有边啲音乐制作人做嘅音乐喺九十年代初已经系属于佢觉得系嗰个即系 progressive house 嘅先咧？咁头先一路听紧呢个 background music 系其中一首啦，就系、是、left field 嘅一首叫 Not Forgotten 啦。咁呢个就系头先听到个音乐就系真系纯音乐去嘅咁。咁另一首咧就会有翻啲 vocal， 大家可以听到，咁啊俾大家感受一下嗰阵时佢哋觉得哇呢一种就系我哋英国最而家最劲嘅一种一班。新領域的製作人做緊叫做 progressive house， 究竟另一個例子係咩咧？就係跟住落嚟播俾大家聽呢一首嚟自於 Get the Call 嘅呢首作品，歌名咧就叫做 Passion 啊，聽佢哋嘅 Passion 係點樣？系 Get the Call 嘅叫做 Passion 啦，你会听到相对于头先背景音乐 Left Field 嗰一首，就呢只比较容易啲入口，因为有啲 vocal 啦，啲乐器上面啊有分啲琴声啊等等咁啦。咁但系咧，你听嗰两首完全系你要话你揾共通点，其实未必真系讲得到啊。咁但系当你有时好得意嘅就系嗰种声，就系你不断听好多听好多嘅时候，你发现咦好类近，或者喺个市场上面，当你听咗好多譬如流行曲咁样，突然间听到一首，你会咦突然之间醒一醒，呢、个有啲唔同咁、啊。咁我觉得真真正正要感受，可能真系当年嘅人喺生于嗰个年代。即系浸咗喺嗰个音乐嘅环境，听好多可能英国流行榜嘅歌，突然之间有一日听到呢首歌，佢哋就会明白嗰个道理。咁我哋而家只不过后世 马后炮咁样去睇翻， 后来嘅人尝试睇翻转头去理解咁咯。 咁但系我觉得得意嘅就系因为头先两首嘅作品听落去好唔同啦，呢首个感觉上会好似易入口啲、commercial 啲啦。唔同年期嘅 progressive house 其实系咪？ 都是咁样同一个方式去归。 因为头先我一开始讲话，即系你同唔同年龄嘅人讲 progressive house 嘅理解唔一样。如果你同年纪大啲、资深啲嘅乐迷，你讲 progressive house， 佢哋就会联想到英国九十年代呢一种嘅。 啊， 系啦，咁啊真系比较精神层面上面唔系咁表面嘅兴奋嘅一种音乐。咁、但系如果你同后生嘅嗰啲讲 progressive house， 可能佢会联想到咧就而家 EDM 世界嘅 progressive house。咁有啲咩例子一讲，大家大概就会 get 到，譬如Martin Garrix 早期嗰啲，譬如 Animals 啊、，Avicii 嗰啲 Levels 啊、 okay. 或者 Alesso 早期，即其实2010年代嗰段 EDM 黄金时期嗰啲 EDM 咧，其实好多人都会话嗰种咧，其实系即 progressive house 嘅演变，系啦，嗰、那个演变系衍生咗出嚟，然后不过佢哋就 commercial 啲咁样，咁佢哋抽取咗就系 progressive house 可能嗰种声啊嗰啲特质，咁但系咧佢将佢浓缩咗，变得系一个比较适合商业世界嘅 structure， 例如系咩咧？就系佢哋都即譬如就算 progressive house 或者 trance 呢啲嘅电子好纯正啲。嘅电子音乐，其实咧佢哋啲高长，你见到起码五六分钟起跳好多都，咁佢哋但系都系有嗰种咧，慢慢一层一层将啲乐器搭上去，然之后哇升到去一个 climax 嘅位置，然后个 energy 就 release。咁呢一个 language 要听落去好似即系讲紧咩咧？如果用翻现代嘅说法就系、是，好似一啲我哋而家听嘅所谓 EDM 咧，佢会有可能个 verse 有人声，有一个 build up， 同埋有一个 drop， 其实就 系、 是，不过佢就将。以前呢一啲電子音樂嘅，其實佢哋都有呢一個嘅 structure 嘅，但係佢哋將佢濃縮咗，件事唔使等咁耐，我三分鐘裏面你已經可以經歷兩次 drop 啦，咁樣，然後哦，咁變咗作為我喺娛樂性角度或者 festival 好快好舒服啦，即係譬如你 David Guetta 嗰啲 Titanium 嗰啲你都知道噶嘛，即係你都係 build up Titanium， 跟住就 boom boom boom 嗰啲，係啦，其實佢哋係由即係九十年代啲 progressive house 慢慢，譬如有一啲 producer 大家會識嘅 Swedish House Mafia 成員啊 ，Steve Angello 啊。Xwell 啊等等，佢哋攞咗呢一啲嘢摆咗喺佢哋嘅 house 里边，然之后开始将呢一种声，将呢种嘅基因打入咗去流行音乐世界。 其实你头先讲嘅嗰一扎大名，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就系可以将人声融入到落去，系其中一个即系 progressive house 后期嘅一个特质咧？因为嗱，我哋以往即系去喺你身上听好多 EDM 嘅时候，我发现好多其实 EDM。佢未必會有一個人聲擺落去，或者未必有時係適合擺落去噶嘛。但係你頭先講嗰一扎名，我覺得全部 artist 佢都會揾一啲 vocal 去合作噶。 係一啲啲咯，有啲就即係都唔能夠話係咪有人聲或者冇人聲就等於而家即係呢個近代 EDM progressive house 嘅。咁但係佢如果有嘅話，就會更加明顯，即係 pop 啲咯。即係通常都係咁樣講嘅，你有人聲有人唱，你可以 sing along 就所謂 pop 啲咯。但係唔一定嘅，即係頭先我哋聽嘅嗰首 passion 其實佢都有人聲，但你唔覺得嗰個 vocal可以一齊唱，同埋你唔覺得個 vocal 係 pop 嘅？因為以前 house 嗰啲 vocal 可能係佢 sample 咗一啲靈魂樂啊等等咧，咁佢哋嗰種嘅 vocal 都唔係我哋 sing along 嗰種，咁就已經唔一樣噶啦，咁係啦。咁但係嗰樣即係如果去翻九十年代嘅 progressive house 啊，講翻頭先講Dom Phillips 就係嗰個音樂記者，佢去寫去形容。咁咧，但係咁啊即係做歌嘅有頭先譬如 Leftfield 啦，或者Get the Call 等等啦。咁啊，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推手咧，一個崗位就係 DJ 啦，喺英國嗰陣時嘅 DJ， 因為佢哋喺一啲 club 度播啊等等咧，都會幫助到嗰種音樂去推進。而講到 progressive house， 可能係 DJ 呢一個崗位嘅一啲先驅者咧，不能不數到非常之傳奇，好多人應該都會聽過名就。一个两位 DJ 嘅就做 Sasha 啦，同埋 John Digweed 啦，咁呢两位都系英国嘅 DJ， 咁佢哋都系非常之早就已经去即系去推动紧咧英国嘅呢一啲 house 嘅音乐，咁啊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嘅厂牌叫 Renaissance 啦，咁佢哋。點樣定義佢哋真係叫好先驅呢？即係其實佢哋九十年代初喺英國都有定期演出啦，都係玩一啲揾搜羅呢啲 house 嘅音樂咁樣。咁但係真係慢慢確立咗佢哋嗰個一個所謂江湖地位，就係佢哋透過自己嘅 label 去推出嘅一啲合輯咯。因為九四年就出咗第一個合輯啦，就叫做 Renaissance The Mix Collection， 其實係佢哋以 DJ 嘅身份篩選咗一啲當時嘅音樂，然後佢哋 mix 埋一齊。嘅一種嘅合輯嚟嘅，就同我哋一般認知嘅合輯有少少唔同，因為佢哋 DJ 會 mix 埋有啲 transition， 即係你一氣呵成聽係好似聽一個 DJ set 咁啊，一個 DJ mix， 唔係將扎歌擺埋一齊喺同一隻專輯度。 係啦，佢排嗰個次 試著佢真係 mix 咗，不過佢又會拆翻開咁樣啦。咁第一個合輯其實都幾好成績，喺英國合輯榜都攞第九位噶啦。咁但係都未到最高峰嘅，最高峰好多人都會講就係兩年之後1996年咧，佢哋再出嘅第二張嘅合輯叫 Northern Exposure， 就成為咗大家上咗 Progressive House 嘅一個標準啦。咁即係。哪怕是他流行榜成績好好啦，賣到的數量好好啦，同埋裏面他所揀的音樂好，真係嗰、那個真係好前衞啦，即係嗰種可能係好多唔同嘅聲，佢裏面未必真係完全純正所謂 progressive house， 可能佢裏面都有啲 trance 啊，或者你有啲 techno 感覺，但係嗰樣嘢就係好豐富，同埋佢真係一個好似一個旅程咁咯，所以即係 Northern Exposure 就係話俾你聽一個，即係佢兩隻碟嘅，一隻咧佢嗰個 concept 就係我向北嘅一個旅程，一個就向南邊嘅旅程咁樣，即係佢兩個會做唔同嘅一個揀唔同嘅歌、唔同嘅 vibe 咁樣咯。咁所以個 Northern Exposure 深烤，如果你話想聽翻九十年代即係最嗰陣時嘅 progressive house， 可以即係揾翻呢一張合輯聽下，由頭順住聽嗰件事。是真的另一樣嘢嚟嘅。咁我今日最即係呢一 part 啦，音樂桑拿最尾揀呢一首就係當年喺呢個合輯當中其中一首作品嘅即係 edit 咗，即係短短地。因為如果你要成個聽，你感受呢個係冇得短短兩三分鐘感受，不過大家 feel 下嗰個陣除係點樣啦。呢一首就係嚟自 Young American Primitive 嘅作品，叫做 These Waves。 我真係學到好多嘢，因為我今日聽咗三首歌，三首歌聽落去嘅風格都好似係唔同，完全唔同咁樣。 同埋亦都即係嗰個Don Phillips 有講嘅，即係 progressive house 好重要嘅元素就係講個 space 咯，即係個空間，嗰個氣氛係點樣咯。咁但係啱啱呢一首已經比較近啲成型啲嘅啦，聽過由 Young American Primitive 嘅呢首叫 These Wave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发表有关发展香港可持续披露生态圈的愿景宣言，致力巩固香港在国际可持续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强化香港企业的竞争力，目标今年推出相关路线图。香港會計師公會將會訂立有關的本地可持續匯報準則，適用於上市公司和受規管金融機構。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世界合一論壇致辭表示，本港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將促進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經濟，並建立全球合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願景聲明是確保投資者與其他市場參與者可以獲得可持續相關資訊，以便管理風險和做有關投資。政府公布今個星期三開始，所有6個月大或以上從未接種新冠疫苗或者未完成接種初始劑次的人士，可選擇接種 XBB 疫苗作為初始劑次。網上預約系統會在星期三上午9點起更新，便利合資格市民預約接種 XBB 疫苗。聯合科學委員會認為 XBB 疫苗可針對已成為本港主流病毒株的 JN.1 提供加強保護。衛生署說，政府由去年12月14日推出 XBB 疫苗接種安排，並且購入大約20萬劑有關疫苗，至昨日已經接種當中的大約12萬劑。政府最近額外採購大約14,000劑 XBB 疫苗幼兒配方和兒童配方，有關疫苗已經運抵本港。 北韓朝中社報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指出，日方近日通過其他渠道向北韓表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希望盡快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會面的意向。岸田文雄回應的時候說，就有關報道並不知情，不過他說就日朝關係來講，高層接觸非常重要，相信有助處理多項事務，包括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日本人被綁架到北韓的問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沿岸有霧，最低氣温大約24度，明日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微風，明晚轉吹和緩東風。展望星期三氣温稍為下降，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 Kevin 为大家报告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提翻你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的啦，刚刚已经清理了，不过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接近风力楼。另外啦，较早前龙夫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啦，一带稍为车多。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亦都清理了啦，一带现时亦都是车多的。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队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马会大楼。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和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在天马苑。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而家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西行上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下角道去中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龙尾排队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回忆的半分钟、 Cloud、云浩影、 那个冬天静静 CY 陈中泽， 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再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都灵，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最近咧，奔神就睇咗好多唔同嘅科幻作品啦，不论系电影也好，即系剧集也好，咁啊，即系最近可以话系科幻题材嘅一个爆发期嚟嘅。而喺音乐作品当中咧，其实一路以嚟科幻啊、太空啊等等，亦都系一啲好常见嘅题材。所以今日喺奔神 Monday Blues 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华语乐坛当中以太空啦、以科幻咧为一个主题嘅一啲作品啊。到底在本地的音乐人当中，他们用音乐去表达对太空的幻想会是怎样的呢？ 谢谢大家那么守时来到这里，我在土星的演唱会现在开始， 带嚟有陈奕迅嘅《土星环》，讲述一个陈奕迅喺土星上边开演唱会嘅故事。当然啦，喺每一首作品当中，一旦讲述到宇宙啊、太空咧，你会感受到个氛围，可能大家嘅想象都会系好唔同嘅。有一啲会比较壮丽啲啦，有一啲会比较深沉啲啦。呢一首作品当中，正正有一种探索未知嘅感觉喺里面。 人最怕空，太空总想有情人能容纳我，半枕春梦更贴身。随嘉宾充满我附近，纳米天涯最合衬。自我孤家懒走七步亦成诗，烦恼是来自太多足印。太空舱浪荡不必冲撞，太空很浩瀚，每步都悲壮。迷我这好地方，泪也不能放，收敛到自闭式开放。太空舱浪荡，不经空荡，太多身外物也被迫学会释放。闲人到访，亦唯有讲，别来互相碰撞，理直气壮。理想总超过苦和红尘路远，也不需行李太多，床一张刚足够我坐卧。愿没日没有惑我，就算天子赤躯只值一米多，如躺下来未会多于我。太空舱浪荡不必冲撞，太空很浩瀚，每步都悲壮。迷我这好地方，泪也不收敛到自闭式开放。太空舱浪荡不经空荡，太多身外物也被逼迫会释放。行人到访，亦唯有讲，别来舱浪荡不经空荡，太多身外物也被迫学会释放。行人到访，亦唯有讲，别来互相碰撞，理直气壮。情人 理直气壮。 带嚟有古巨基太空舱，是一首比较流行曲的作品当中，亦都听到一些嘅编曲上的细节，例如一些太空人的呼吸声在里头。而很有趣的是，虽然宇宙是一个广阔的地方，但很多一些华语作品当中要去写一些关于太空的作品呢，都会有一种很逼仄的感觉。 这里却暗得可以暗中突然流眼泪，那里有白白对翅膀，这里却重得脚踏泥中兜转几千岁，你也许太累。相信有一日能张嘴，地壳冷得如废墟，云外有暖风吹，背着太多某些沙漠的过去，碰着太空宇宙太黑都记忆，记着太多伪装沙漠的过去，没有一天不想故居，想找一切爱心信心决心交给一切破地碎地，我们过去。永远会记挂再见谁，永远会再想可以再生，完全无畏惧，几多抑郁都要粉碎，人何尝躺低嬉戏，才知今天几多岁，你也许太累。一刹能张嘴，地壳冷得如废墟，云外有暖风吹，背着太多抱着沙漠的过去，碰着太空宇宙太虚都记忆，记着太多毁着沙漠不过去，没有一天不想故居，想找一切爱心信心决心一切破地，谁定我们从那边极浩瀚的飞过去，要这边极混沌的都过去。 黄子轩寄居太虚，但同时间亦都可以有一啲嘅关于太空嘅作品咧，系用一种比较古典嘅形式去表达啦。甚至乎这个做法在一些过往经典的科幻电影当中都曾经出现的。 是为实现梦想，实现后又剩下什么可想，我想不想才练习寂寞地受伤，但若是好怕祈求亦没对象， 就像擦星，或是像擦星光，是问题或答案，假的变真，真的怯火，像在路中，活在梦中，走落在捉不紧的门中，无求无欲，谁人还需要青春？望着脸色，念着夜空，但若是星也被砸圆天空，太空。 王菀之星空啊， 人数剩低多少，越数越有上升数字，怎预料，此刻坚守在船舱，未见的迟到的你，在别处呼叫，时间剩低多少，望到银河上空有半的号召，漆黑中闪耀蓝光，心中的失踪的你，想在哪一方？门关起的一刹，船升起的一刹，遥见着地壳逐转淡然，焚尽了花丛，全然尽碎返途，然而留在眼眸里，仍然有你相依的清楚。门关起的一刹，离开中的一刹，遥见地球摇欲到，月球都泯灭，此际人在半空，是太空，是真空。 事，一起走向前，牵手引拱，文明杀于远上前。门打开的一刹，阳光中的一刹，遥见地平线逐转显现，仍然有花丛，无畏见这征途。来自新的领土，里一切一切都要自我反省，从头做好。门打开的一刹，神圣的这一刹，无界别群众，重聚相应命分中，你已在阔空，在我中，在虚空，重逢在这中。 记住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带嚟有周慧妍嘅《重逢 Moonshine Version》，系同一时间苏动音乐见。